是算一个广告人吧，但是呢就是加班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真的感觉生存压力挺大的，为了生存也好，为了理想也好，但是就说我只能是每天不停的这么的来回奔波吧，基本上是两点一线。但是怎么说呢，人活着总是有一个念头的，所以说就是为了这个念头来不停的奔波，也就是说加班这种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好了。加班的时候一些比如说做一些预算了，或者说完善一些那个各方面的清单，这个我们加班的内容倒是非常杂的，比如说现场执行，或者说前期的策划完善方案，各种方面吧。就是说加班的时候还是会学到很多东西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算是很值了。觉得愿望或者目标呢，至少现在来讲我觉得有点遥远，但是接近一小步就算了实现了一部分。如果实现了，哪怕你往前走了一小步，总比你坐着想一步没走要强得多。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足够了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有种时光都虚的感觉，回到了从前。太复杂思绪弥漫着爱恨诡异的滋味，这时候四周默默无言，好暧昧，心中写满唯一信件，不会让别人去翻阅，只在黑夜的世界。你的笑容没变，哦，原因我想你还是没解，面对面只是一种疏远，无法再跨越。看着你的脸，忽然间有一种新的体会，是什么让曾经的依恋都改变，心中写满回忆信件，不让别人去翻阅，也许见面破坏想念，你只适合被怀念。记忆里的爱好美，像烟火绽放在从前，结局不完美。是什么让曾经的依恋都改变，心中写满回忆信件，不让别人去翻阅，也许见面破坏想念，你只适合被怀念。绽放在从前，爱情之所以好美，往往是结局不完美。 悉的气味，我闻到后再相遇瞬间，有种时光倒叙的感觉，回到了从前。太不自思绪，弥漫着爱和诡异的滋味，这时候四周默默无言，好暧昧。你笑容没变，哦眼影，我想你还是没解，面对面只剩一种疏远，无法再跨越。看着你的脸，忽然间有一种新的体会，是什么让曾经的依恋都改变。熟悉的气味，我闻到哦，在相遇瞬间，有种时光倒叙的感觉，回到了从前。太复杂思绪弥漫着爱很诡异的滋味，这时候四周默默无言，好暧昧。 could imagine, oh, would imagine a king. Mimi 是个出租司机，一个女孩，长得普普通通，穿得随随便便，抽着红塔山，说着忽悠话。他爱的那个人叫方文，4年前方文突然消失了，只有54封信证明过他和他的爱情。于是李米在这个城市大街小巷四处找他，在车里放满了他的照片给所有人看，在床上反复看他给他的信，在一切清晨和夜晚梦见他。别急，如果你是李米，你会找到方文的，我们都在帮你。在遥远的天空下，用思念你就可以发现它。在那个遥远的天空下，有我们的牵挂，最初的坚持。他有，李米有，你有。他找了4年，在繁琐的生活中，他在坚持什么？而你又在坚持什么呢？ 你的出现是我遥远的爱恋，所有快乐释放到了极点。我喜欢你的平凡，只是还带着一点简单，感动我每一天每段时间。孩子可以翻译1万种语言，为你许下1001个祝愿。我听见你的心愿，实现梦想飞越了从前。美丽的语言啊，悄悄蔓延。世事多么新鲜，快乐包围我的视线，说爱你是多么自然，不管未来多么遥远，我有最贴切的思念，给你爱的祝愿，幸福满满的一直到永远。 温暖让人勇敢，说爱你是 我想我可以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叶哥， 也不想留灯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，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 坚持，特别是你最初的爱，可有人却丢了他的爱，这不能怪他。电影里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小农民，他正在寻找失踪已久的恋人，当他绑架了李米后，却又憨憨傻傻的为了一句关于他恋人下落的玩笑话放了他。我觉得他很纯洁，因为通常只有幻想是真正纯洁的。两个人都在寻找，他找他的小香，他找他的方文，他们是多么的像，他们都有一种念念不忘的信仰，就叫爱情。 如果当时问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身旁。

走还是向右走，我努力选择，努力记得。 电影《厘米的猜想》告诉我们，一个女子的等待，一个女子的坚持，一个女子面对生活的疯狂。厘米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人一直在爱着她。那你呢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找你的方文？厘米在寻找爱人，寻找真相。也许她很轴，宁愿找不到，也不想被欺骗。谁要说世上最有善意的谎言，她就跟谁急。厘米别无选择，虽然他是出租司机，可他在感情的路上根本不知道向左走向右走，他甚至迷失了最初的方向。 天空中孤单的飞鸟，墙壁上昏暗的夕阳，总是让你柔软的心轻轻掠过一丝安宁。你坐在潮汐的阳台，让寂寞随黑夜袭来，那曾经闪亮的心啊，为等待你开始暗淡。你坐在潮汐的阳台，让寂寞随黑夜袭来，任那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为爱等待的心。 每次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野哥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 一个人四年的苦苦追寻，这样的坚持令人震惊。可如果一个寻找了你四年的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而且呢，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这种事情不仅是荒谬的，也是令人惊恐的。林里说，我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了他的一切，包括他不在，就做起了他的职业。我开着出租车，将他的照片放在一本时尚杂志。我希望来到这个城市的千千万万的人里面，能够有一个人见过他，而且上了我的车，然后告诉我他在哪。我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他的一切，包括他写回来的每一封信里的每一个字，我都可以背得出来，54封信的每一个字啊。我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他的一切，即使他不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我也能等他回来。好，我是伍卓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心早被你爱成永夜，我早已经习惯漆黑，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，朦胧的月你伴住谁， 漆黑的夜朦胧的月你伴着谁， 也许不是现才对，而我是盗梦的贼， 不肯入睡也许只为了爱，在深夜 不肯入睡，偷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日夜， 这里是伴你度过黑夜的夜歌，伍卓彤和你在一起。 爱在黑夜，流星一颗颗向心里坠，我情愿离别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是你。